好，第四節回嚟。喂，嗱，你其實我哋做沙龍咧，其實係唔識貝語嘅。貝語係以前嗰啲菲亞普啊、法人屋嗰啲。沙龍通常用英文多嘅。 係。 係嘛？ 係啊。 全部都係講英文多嘅，變到我哋出去。最好笑產青，你唔識我，你冇理由問啦。你試下走去啲環美問啊，你係咪要 thesis overcome 啊？你係咪要 concave？ 佢唔會理你咯。 Asymmetric 啊，要 graduation 啊 ，one link 嗰啲個鬼知你黑乜咩係咪先？ 其實唔係、哦，即係到而家啊，有啲客咧都唔知道 one link 係乜嘢 ，bob 係乜嘢，即係我自己而家有班客咧。佢哋初初都唔識，即係你要解釋俾佢哋聽。我諗呢行係好奇怪啊，因為咧出邊嘅師傅咧好多都係哦，你話點剪我就點剪，佢唔會解釋俾個客聽。但係即係所以有啲客咧以為齊輯輯就係叫做 one length 噶啦，但其實你有好多咁啊，即係有 length bob 啊，有好多嘢，佢哋係唔識嘅而家。 因為係個市場上冇人去 education 呢樣嘢出嚟俾佢哋，咁所以我哋唔知㗎，知道係咁樣就係咁你。你会唔会有人拿住本发型杂志喺个街度睇？唔会噶嘛。 咪最戆居系啲咩咧？你电嗰啲 perm 咧，即系你就咁电完咧，唔使点吹嗰啲咧。咁搽翻啲嗰啲，依家系用 cream 啊，有啲人以前就用 mousse 啊，或者 gel 啫喱水嗰啲咁类似嗰啲咁嘅嘢咧。咁佢又唔教个客喎、啊，你知人。有啲人咧，嗰個佢個喺佢個概念裏面咧，洗完頭就一定要梳頭嘅。咁其實係你洗完頭就落護髮素之後，你梳順咗就通鬼乾淨咁得咯。你亂噶嘛，跟住你唔使揾個叉叉到佢一起身就叉叉到個癲狗咁，你查乜都死啦。 而家啲人係唔係？其實應該咁講，而家咧你覺得？而家科技進步啦，即係其實你上網或者你 YouTube 嗰啲，你已經可以睇到。係 啦， 但係其實都好多人唔識，即係最簡單，連普通自己屋企洗頭護髮素應唔應該落頭皮，啲人都唔知。 咪咯， 好奇怪啊！我都遇好多呢啲客，即係都係我有講俾佢哋聽。咁我自己就係覺得可能點解啲人唔想講咧，就係因為教識咗你之後，可能佢會影響到佢之後嘅生意。即係我會覺得係咁咯。同埋而家咧。好多都係講錢咯，即係乜嘢都係錢行頭，好少係真係將心比己咯。但我哋學嗰陣時唔係噶嘛，即係你都要企一個客嘅角度去諗。 我哋嗰陣時師傅係講係要細水長流嘅， 係啦， 唔係一啖咬死個客嘅。而家唔係， 而家唔係嘅，佢哋而家真係寧願一次劏你千零蚊，你以後 賺咗眼前錢先。 係啦，但係其實我哋嗰陣時咧就係、是，喂，你其實你做得好一個，哪怕佢係吹頭。你做得好，佢會 keep 住翻嚟之餘，佢會介紹好多人俾你。係 啊，依家冇嘅。 而家啲嗰啲唔會嘅喎， 我覺得。同埋而家又咧，髮型店又咁多咧，東一間左一間咁樣，係咪先？加上而家有啲集團啦，幾廿蚊就可以。 最慘係啲外來嗰啲啊。 咪咯。 嗰啲外援啦，嗰啲又真係乜都做。 同埋因為而家後生嗰一輩咧，即係啲我諗九十後先聽後嗰啲咧，佢哋中意自己做。 系啦， 即系可能我去发品店，我去买嗰啲咩，而家咪好兴嗰啲咩颜色焗油嗰啲，佢哋就自己去做。但系如果真系咁容易查晒上我头度，就出到你想要嘅嘢，我哋就 唔使捞啦。 咪咯，唔使捞。 最惨系佢做完嗰啲之后，你帮佢 执手尾， 执手尾先至， 系都要整翻甩佢。 系啦，佢最大话系，即系佢觉得系，喂，我嚟你呢度一定系整到，点解会整唔到？即系譬如你都知做过红色，突然间要做灰色咁样，点解会整唔到啊？我唔明点解整唔到咯，咁样即系。佢哋會咁樣啊，係好奇怪啊！佢哋 紅變灰都仲還你好啲啊！做完個 blue back 啊，突然間話要做翻灰色，黐線！你唔使甩咗佢點做啊？ 但係好多呢啲人，即係而家仲多，因為佢哋可能太容易就買到呢啲嘢。可能我就咁上個 Facebook， 我已經訂咗十幾支翻嚟咁樣，即係佢哋唔會去諗呢啲咯。 喂，佢又唔知嗰啲廣告假噶嘛？ 係咯，即係唔知㗎。佢哋同埋最真嗰啲係入嚟做色，俾个色板佢。你想做咩色啊？栗子啡啊，俾个色板佢拣个紫红。呢个紫红色嚟嘅，咪即系栗子啡咯。我要奶茶啡，即系喺我哋个概念入边系咩嘢奶茶啡、栗子啡，我哋唔识噶嘛。即系你系讲 number 噶嘛。 唔 系 我真系做咗个奶茶啡，你系咪收货先？ 唔系咁嗰杯奶茶系要多奶定系少奶咧？ 系啦， 即系好难啊！而家啲人咧系佢唔理咯。总之我睇广告，人哋话呢个系叫栗子啡，我就要做栗子啡咁样咯。 仲有我唔会摆嗰啲发型书喺度嘅。 我有几本嘅， 我就好鬼憎嘅，一拿住本书，唔该，我要呢、這个佢大佬会整容咩？我要呢个阴嗰个脚嗰个侧边，我哋点菜啊？ 我通常会俾佢睇嘅，即系我会同佢讲，可能七成八成似，唔好谂住100%，人哋有几多 執咗幾多相，打咗幾多單，幾多個髮型師幫佢吹咧？除非你包我月咯，係咪先？你包我月，我日日幫你整咪 OK 咯？ 唔係佢又唔明白你自己整唔到噶嘛？ 係啊，同埋即係我，所以我自己班客啦，我都係通常同你講，最緊要係第二朝瞓到最後一分鐘。你唔使点样去搞，容易打你 系啦，最紧要 就叫做好咯，我觉得。 仲有啲咧，即系你知有啲个样严肃到咧，你真系望多佢眼都唔想噶嘛。即系你明唔明啊？佢仲偏偏啊，咪师傅你望下啊，望下我呢、這个，仲要搔手咯。师傅你望下咧，即系我呢个面型咧点衬好？查查我都回避紧。 乜好多呢啲嘅，同埋咧好惊嗰啲咧系譬如好长啦，我遇过一个好长头发，咁啊应该我估佢系失恋啦，咁啊跟住同我讲剪到好短，即系可能系本身咁长要剪到蛇丝慢嗰啲咁，咁我吓剪到咁短系咪真噶？系啊，你剪啦，我决心要剪噶啦，咁我问咗佢三四次，佢都话要剪，跟住我就剪后边啫。第一刀一落剪，佢就爆喊喎。咁系咁喊，系咁喊。咁我停咗喺度啦。咁我已经叻噶啦，即系我已经留一半俾佢啦，即系去到呢度咁。咁跟住我话：，一系唔好剪到咁短啦，咁一系剪到好似我而家呢啲咁样啦。咁佢话：，你都剪咗啦，你都剪到咁短啦，跟住就喺度埋怨我咯。咁我话唔敢喐啦。跟住佢就系咁喊，系咁喊，喊咗我谂半个钟度啦。咁跟住系喊到我都即系已经又氹又成，都又唔理佢，佢都唔得，系咁喊。咁跟住我就摆低把教剪，因为我俾你剪翻啦。即系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啦。咁你又唔走，跟住又唔肯俾我剪，咁你坐喺度喊。咁我摆低把教剪，我俾你剪花汁啦，好唔好咁佢话我都唔系咁嘅意思，我觉得你剪得太短咯，跟住就 又开始 系咁样 啊，系啊，跟住佢就同我经理投诉我咯，即系话我好剪到佢咁短，咁你烟客嘅时候唔会个个都听到噶嘛，咁同埋佢喺度喊得咁凄凉咧，你其他周围嘅客望到哇做咩啊？呢个师傅做咗啲乜嘢啊？跟住后屘系冇收佢钱，仲要写咗张八折卡俾佢， 哇， 佢先肯走咯。 哇！啲咁啊，真系打 系啊！跟住我就俾个经理，即系佢又唔系闹我嘅，即系佢会问，即系你下次要小心啲啊！遇到呢啲特别女仔突然间剪到咁短咧，所以我而家帮啲客剪短咧，我起码问六次，跟住咧到我真系落剪嗰一下咧，我再问，跟住我会留多两寸俾佢。 我唔系噶，我一定系照埋镜，系咪咁多？我第一次，你帮我剪几多寸啊？你知唔知有几长啊？先 系啊，佢哋嘅一寸同我哋嘅一寸系唔同，系咁多嘅。 佢一寸就咁多嘅啫， 系 啊。我试过喺中环做过一个客入嚟，嗰、那个年代咧就唔兴露耳仔嘅。咁咧佢话咁啊，先生点剪啊？咁啊问咗佢啊，咁啊收收佢得噶啦。咁啊睇报纸，由头到尾都冇睇过我做嘢嘅。跟住冲水冲完出嚟咧，吹完咧，佢就放低张报纸。哇！冇搞错咁长啊，好似冇剪过咁 样。系啊，好惊啲人话收一收啊，真系。 OK， 我都忍佢，跟住再剪一嘢就成半成只耳珠都剪晒啦。就帮佢剪，佢又系继续咁样睇报纸。剪完吹好晒啦，冲完啦，佢跟住话：，哇！你识唔识剪发噶？叫你老细嚟，咁我就着啦。即系我哋后生嗰啲，即系喺怒火青年嚟噶。跟住嗰阵时啲教剪兴尖同短噶嘛，咁嗰个年代啲发型哥咧就好兴嗰啲重版嗰啲，即系成间桑拿咁，我都唔明点解咁兴嗰啲咁嘅设计嘅。我将把教剪扑一声飞咗落嗰张台嗰度啊，直情插咗两台。我同你讲，我剪咗两次，一阵你出去门口俾翻两次剪发钱我，唔俾你个扑街，你就唔使落楼。跟住我师傅埋，跟住我老细埋嚟执完啦，跟住走嗰阵时，我行出去门口嗰度，企定咗我等佢，就准备佢唔俾佢，真系俾咗三次剪发钱。俾完收完钱之后咧，咁我埋去执嘢啦。你咁样同个客开拖唔使做噶啦，间铺头最神奇，你估老细同我讲咩？唉，啱噶啦，呢啲咁嘅贱人。你乜以为真系跪地弃猪乸明明你剪好晒嘅，仲氹翻我转头叫我唔使嬲。 唔系，有啲人系咁样，其实应该话有啲客咧系中意食住上，佢见到你就佢咧，佢就直情好似冇咗理智咁样，系咁不停挑剔你，跟住咧你可能凶一凶佢咧，佢又即刻冇嘢，即系即刻收噶啦，唔出声啦，跟住第二次仲要翻嚟 L 你。 系啊， 我有呢啲客。 但我做过一个咧，就系冇嘅。有个女人咧，即系好成虾比人咁嘅，即系又唔高嘅。咁入嚟，咁你佢叫我帮佢点剪咧？呢度剪齐音，剪到上嚟呢度话， 跟住呢度咧就平脚咁一个七字咁，后面咧就剪平佢，都好肉酸噶嘛，大佬。 我戴头盔 嘅 咩？ 唔系我唔系 仲肉酸过八两金。咁我个铺头望街噶嘛，你话要咁剪啫，人哋以为我剪啊你咁啊嘛。跟住我话喂咁样好睇咩？话你理得我啊，剪啦、啊。咁我话你要个七姑碌，我都冇办法啦，系咪？今年兴七姑碌，咁我咪帮你剪个七姑碌咯。咁一路剪啊，你知跟住咧见到个转位。我话喂，你知个转生得高咧，剪得短佢会弹起噶嘛，成个窿出嚟噶嘛。我话喂，呢度唔可以剪咁短噶，剪得短就弹起晒噶。跟住话咁即系点啊？唔使剪咁短啊！我话咁啊系啊，我即系唔可以剪太短噶，你放心，我冇剪发狂。你咩意思啊？咁都唔使剪啊？我顶我已经扯火噶啦，大佬。跟住咪喺度闹鬼响我喂。你俾嘅俾钱入嚟剪发，你发泄啊！揾我嚟，跟住系咁粗口，柄佢隔篱一齐 O 晒嘴。平时我好中意同人倾偈噶嘛，乜都吹得咁，点会咁鬼兴嘅？跟住又话佢后面咪话要齐嘅，跟住我已经帮佢整薄少少噶啦，即系好肉酸噶嘛。你谂都谂到我， 其实整薄咗都系好肉酸， 整薄咗都肉酸噶嘛。跟住佢转头咧就话，佢叫我一定你后面帮佢剪齐好啦，你唔好剪薄佢啊。跟住咧就将我头先我叫佢唔好整嗰啲嘢全部整翻晒，我叫佢话我谂住帮佢剪咗剪翻晒。我哋仆街头先咪叫你咁样整啦，嗱系都整到似人，人似人鬼唔似鬼咁。话俾你听，又冇帮衬我，冇喺我门口过啲嘛。我系试过两次 嘅啫。好多呢啲客嘅，有啲咧系直情咧，你剪完之，即系你同佢讲话喂唔得咧，你咁样剪唔得。我不嬲都系咁剪嘅，即 系 好多客都系会咁样带翻。我不嬲都系咁剪，咁我通常就话咁，所以你咪不嬲都唔靓咯。你觉得之前嗰个剪得好，你唔会转师傅， 系 系咪？即系好简单啫嘛，呢个道理。你觉得佢剪得好，你做咩要走啫？ 一即系有次有个男车入嚟，系佢觉得得个数埋都唔够廿条白头发。佢话诶，师傅我染发染遮住啲黑白头发。我话你得嗰十零廿条，唔好染啦，染开咧，你知染发咧会抵死 嘅。 唔系啊，系染染下咧，唔白嘅地方都白埋噶嘛。 系噶系噶，白头发越染越多系真的。 跟住我咪同佢讲，佢第日会多咗啊，啊顶佢个肺，你有咩证据啊？咁我开始。都咁都得喎，咁你要俾钱我唔阻你啦，系咪先？你有冇谂过你系善意唔会咩嘅？ 系啊， 你唔系善意咁样同佢讲嘅，系咪先？你使多咗钱就无谓啊嘛，佢铲得好短嗰啲嚟噶，咁你话每次都要点先？哇，好鬼烦嘅咁样。啊！佢仲话我你咩证据啊？咁啊， 系好多好多好多呢啲系中意嘅，佢哋系中意使钱，唔系因为咁讲，可能以前咧佢哋俾人洗脑，即系好似譬如你做完卡啦，你一定要焗油噶啦，但系佢哋唔会谂。啊，系啊，总之我入嚟做卡啊，我焗埋油噶，但系佢哋唔会谂，其实唔关事噶，你要焗油，你随时都焗得，唔一定要做完卡拿先焗油。 做卡拿焗油都仲合理啲啊！你做完负离子，你正常啲头发靓咗噶嘛？ 系啊，靓晒啊！ 将佢嗰啲分子排列过啊嘛，都焗乜鬼嘅油咧？你都啲头发靓咗。 就系因为而家出边好多呢啲，即系。要 即一刀割， 跟住同你讲啊！你做完负离子要焗油，我都试过。我嗰阵时咪咧做完负离子，跟上同我焗油咯。 我即根本唔需要焗噶，你填完啊，你做完已经系靓晒噶啦。 可能而家出边咧，佢哋咪好兴玩套餐啊，就 系 398就三样嘢。咁其实即我自己觉得，佢收你呢一个价钱，佢咪又俾护发素你。即你可以有几靓嘅焗油。 我就最鬼憎咧，我就最鬼憎间铺头咧，即系好似啲快餐店咁嘅，有咩三人同行啊，收两个啊， 一 阵 又 咩，我 poster 乜都冇噶，我好鬼憎啊。 卖套票添，有啲 套票兴咗好耐， 好耐啦，嗰啲劈墙。 套票兴咗好耐噶啦，即系洗咗个头又。用几多张券 系啊？ 但我都有听过咧，嗰阵时啲劈墙咧，又系咁样买券啦。跟住咧就系啦，洗头即系譬如可能洗头洗吹28咁啦。咁你俾咗张券佢，跟住咧佢就会同你讲落唔落护发素，落护发素可能要加30咁样咯。即系又会用呢啲嘢去搵钱，跟住就咁阳光咧就唔使钱。但系你要我落碌帮你吹咧，又要加20蚊咁样。 其实嗰啲劈墙咧，佢收你好平价钱啊嘛。咁你话染发佢收可能100-200蚊咁样，跟住咧你咪俾个你一攞个卡拉出嚟睇咧，佢就啊嗰啲唔系染发，嗰 嗰啲叫 color 唔同價錢，咁咪得 喎。我280蚊，我淨係做黑色嘅啫。 跟住係啦，淨係做黑色，跟住咧染髮唔包洗頭，你有冇聽過？ 所以係好取巧咯。 黐線，無端端染染完髮又要俾錢洗，就黐孖筋咁啊！成頭 color 我翻屋企洗啊。 係啊，係明，即係其實真係明屈。呢啲真係做一次咯。 係啦， 即係我第二次喂，就算你幾平，我都唔會再嚟啦。你咁樣收法， 其實唔係違背曬我哋當初學師嗰啲嘢咯。 係，而家即系近我谂近呢几年啦，好咗啲啦，即系好多劈墙啦，或者一啲学艺未够好嘅师傅啦，都转晒行，即系淘汰咗。其实简单嚟讲，系淘汰咗。咁而家你见咧，即系除咗快剪嗰啲啦，你见其实普遍都168、188起步噶啦。而家即系 最惨系唔系最惨系而家咧兴一间细细间嘅，咁咧你争一个师傅啫嘛。你以前唔係啊嘛，一間鋪都好多師傅噶嘛，你可以魚目混珠，而家冇啊嘛，即係 而家冇噶， 即係要打真軍啊嘛， 同埋而家興小店啊嘛， 係啦， 即係而家咧好好嗰啲客咧，以前就淨係去銅鑼灣、尖沙咀、中環，而家咧佢哋會願意，即係可能，喂你個頭整得好靚，哦我喺元朗求其一個巷仔入邊整嘅，佢哋會去嚟試 啊。唔係啊，佢啲鋪頭嘅嗰、那個啲鋪仔嗰個優先條件喺邊度咧？佢得一個師傅，我唔好嘅就唔嚟依間。 系啦，同埋唔使等啦，即系你都知出去，我试过个客同我讲，佢做个 color 普通染白头发深啡色，收一收，佢喺间发型屋入边去坐咗7个钟。 吓、啊，唔系话？ 系啊，佢坐咗7个钟啊，跟住我吓点解？ 剥发都唔使咁耐。 唔系咯，我石落都唔使咁耐。我点解要坐7个钟？诶，冇啊，佢一叫我坐低，跟住又未烟，佢就已经等咗成个钟啦，因为佢做紧其他嘢，跟住埋嚟烟，跟住揾樽帮佢查，跟住佢话佢净系个 color 噏住喺个头都噏咗成个几两个钟。 系、哇！ 但你染白头发啫，跟住之后又帮佢洗头啦，洗完头坐咗喺度，由湿坐到干噶啦，跟住我师傅先埋嚟剪剪下，你等下阵啊，我吹埋嗰个头先咁，跟住又走咗去，跟住佢真系玩完之后，佢话佢12点嘅，佢差唔多7点先。 佢真系好好忍耐力 喎。咁你唔通走啊？你整到一半， 铲佢咯。 你洗湿咗个头，你冇唔系啊？而家啲客好斯文，就真嘅，即系唔系我哋，因为我哋呢啲梗系癫咗爆蒲走咗啦。 我就唔。即係可能而家咧又難請專啦，咁我就已經好多嘢冇玩噶啦，因為即係我同個同屋主啊兩個人拍檔咧，即係你知女人咧就眼淺嘅，我話整呢整路嘅，我直情個負離子，我直情嗰啲陶瓷啊，我都乜鬼都唔整噶啦，即係我有日半退休心態嘅，我整啲普通頭嘅啫，你入嚟吹，你話要喂吹曲吹攣嘅得唔得？我唔識吹。我真系已经系冇嘅，冇。 我哋以前吹挛啊，要加钱噶，而家就冇啦。即系以前逢系要我开夹啦，或者你要我揾碌帮你吹挛咧，我哋系要加钱噶。 系啊， 但系而家就全部都唔使咯。即系我即系48就48，58就58咁样。咁所以其实，但系呢啲咧，你有时会中坏咗啲客。 系啊，所以我 因为呢啲系真系技术嘢嚟嘅。 set 头都话唔使啊。 唔使加， 唔系啊！佢 set 头，我有一次我话俾你听，我要 set 头，我要几多收几多钱？我吓乜要咁贵嘅咩？我哋黐线嘅 set 头唔使， 你翻屋企自己 set， 自己买个汤匙夹。 唔系唔系，嗰啲 set 头啊，直情系梳计嗰啲啊。佢话唔使， 咩可能啊？冇可能啊！黐线， 唔系咯，扎条马尾又唔使，你唔使我吹，扎条马尾， 扎条马尾收翻你橡筋钱。 啊！哇！今晚啊，多诶，本来我哋咧想讲下我哋呢行嗰啲吓 背语， 唔系背语或者嗰啲 奇闻， 嗰啲奇闻咧。今次冇机会，会唔够时间讲咧。咁阿 Sugar 又要赶住去有啲地方，不过你唔惊，你系咪下个礼拜二嚟？ 下个礼拜二嚟讲鬼故啫嘛。 系啦，咁阿 Sugar 下个礼拜二嚟咧，就唔讲呢啲咯，讲鬼故。下个礼拜二， 我下个礼拜二变身鬼后。 系啦，咁啊，多谢阿 Sugar 上嚟啦。其实仲有啲有啲未讲嘅，有啲即系有以前有啲师傅嗰啲贱嘢咧， 都唔系就系师傅嘅，好多即系我哋呢一行其实都好多呢啲贱嘢嘅。 系咯，不过唉，费事啦，依家就做紧呢行啊嘛。咁 我好多人睇紧嘅， 系啦，我哋有机会再讲。咁今晚多谢 Sugar， 咁下个礼拜二咧又见到佢，不过又讲唔同嘅话题啊。今晚又多谢佢上嚟做嘉宾啦，佢赶住有啲嘢搞系嘛， 系啊，赶住去搵食啊， 系赶住去搵食系啊。 即係嗰個揾食就唔係嗰啲揾食，大家唔好誤會啊。好啦，今日多謝 Sugar， 咁我哋下個禮拜呢，咦，下個禮拜我哋個嘉賓係做咩 㗎？米芝蓮廚啊。 哇，咦，下個禮拜係廚師喎，咁有好多問題要請教，西廚喎。 西廚。 係啦，喂，我西餐好弱嘅，咁大把嘢請教佢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嗯。 好，拜拜。 拜拜。